怎么说呢，最近也是被小雨带的开始健身了，不过我是一个健身的初学者，所以来做客我们小雨的节目，然后多学一些吧。 是的，其实一梦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健身的女孩子，就她看起来很美貌又很瘦也很高挑，可是呢她的体脂肪含量却很高， 真的很高。 对，所以呢今天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也希望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学一下， 对， 然后呢 一起互动一下。 对，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一下来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了。好了，说了这么多， 对，说了这么多， 我们是不是要隆重介绍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了？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呢，就是Think Move 中心运动中心专业教练这个鲁晨，还有我们的普拉提教练妮娜，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欢迎两位。 大家好。 好的，那今天我们有请到两位呢，也是给我们讲一些健身方面的一些知识。 是的，今天其实先来预告一下我们在稍后正题当中的话题，就是很多人在运动了之后呢会有一个误区，他们会不知道做一些动作的时候该怎么样来发力。 对， 包括一梦你最近刚刚开始健身，是不是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惑？ 有这样的困惑，而且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是应该呼气呢还是应该吸气呢。 对，就像我在刚刚开始健身的时候呢，有一些练臀的动作，在我不懂的时候一直以为那是练腿的， 对， 后来才发现妈呀好白痴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其实每一个人在健身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小白的过程，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让我们的专业教练来帮助你解决它。 好的， 首先呢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潮流风向标，一起来看一看健身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那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就是早餐这个体重和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许多人呢说这个控制体重刻意不吃早餐。 我想先打断一下，你平时是会每天认真吃早饭的人吗？ 不会，但是自从我健身之后我会每天都吃。 真的吗？ 对，每天都吃。 那你早上都吃些什么？ 比如说肯定会吃煮鸡蛋，然后会吃三明治。对，这样的金枪鱼三明治啊，或者是火腿三明治。 两位教练在生活当中是应该是认真吃早餐的人吧？ 对。 为什么男生露出了很勉强的笑容？ 一般吧，没有特别严格。 没有特别严格。我是就是吃，我觉得蔬菜和水果早餐应该都是有的。而且我最近在减肥，所以我觉得我早餐应该吃好一点，因为我午饭和就是晚饭可能就不吃了。 那你这样是不对的呀， 是 这样新陈代谢会下降， 是 导致你会越来越变成易胖体质。你一定要每顿饭都吃， 每一顿饭都 要吃， 但是要少吃是吗？ 不是少吃，是要吃对的东西。你完全可以每一顿饭都吃得很饱，但是呢如果你吃对的东西你不会长胖。 真的吗？ 对。 好，那我继续来说这个早餐嘛。实际其实说这个不吃早餐的这种行为呢，往往和你的这个减肥成功会越来越远的。而且不吃早饭呢很容易使人在午饭的时候出现强烈的空腹感和饥饿感，直接导致午餐摄入过多能量在短时间是无法消耗的。 这很像我们都认识的一位男生朋友会做出来的事情。 是， 但他最近不在啊，就是之前每周二会坐在我旁边的那位话痨 泽华。 对对对， 是吗？他真的会这样子吗？ 他会这样，他会一天都不吃饭。 为什么以前叫他胖泽华？ 胖泽华是开玩笑的吧，因为他其实很瘦。 好，那其实如果像这个午餐过多的去摄入的话，储存在体内转化为脂肪，就是长期堆积反应会导致这样的一个肥胖。所以就是如果长期不吃早餐呢，会使我们的身体内部进行调节，而且通过降低新陈代谢水平来适应这样的饮食情况，那结果呢就是身体消耗能量水平降低，摄入的食物呢无法及时的消耗，更多的热量是堆积在我们的身体，从而我们就会变肥变胖， 还容易变笨呢。 哎，对，而且还会变笨。当然了，如果你要增肌的话呢，早餐和训练后的正餐呢是一天中最重要的营养补充的时间。那么夜间当中呢，我们的肝脏呢会用自己的储存的肝糖为身体提供能量。然而这些肝糖储存量呢达到一定个就是一个低级的水平，肝脏呢就会向身体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号，来分解肌肉蛋白获取能量。如果不吃早餐，这样的分解新陈代谢呢就会持续的进行，一顿健康 康的早餐呢，不仅是为身体提供了营养，还保证了正常的体能状态。 再念给你自己听吗？ 对，念给我自己听，也给大家说一下。所以不吃早餐呢也是一种恶习，就像比如像我们这个喝酒啊熬夜，就是会影响一个人的习性。如果我觉得长期吃早餐的话，一个是会更好的你比如说我最近吃早餐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每天都会定闹钟起来七点半，七点半，然后起来之后就去学校的食堂，因为有饭卡嘛，很方便，然后就去买早餐吃。吃完之后你会觉得你不会再犯困了。而且最近在运动嘛，就是分泌多巴胺比较多，所以不会经常嗜睡。 哎，其实再让我想问我们鲁晨教练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对于早餐这个问题呢，他会觉得说，哎，我如果要是起得晚一点，我直接吃一个午饭，然后再吃一个晚饭，我一天就减少一餐的摄入，这样的话长期下来对身体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还是说无所谓？ 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人在睡眠的时候呢，你的睡眠时间越长，那么你身体也是需要消耗一些热量。人在早上醒来的时候呢，血糖水平是比较低的。 那我直接睡到11点可不可以？中午12点再吃个饭，晚上6点再吃个饭。 就那你的血糖的水平就会更低了，所以这时候你的身体就更需要糖分。所以呢，如果你摄入食物以后，那么它会这个糖分会转化得更快。 哦，它会吸收得更好。 是的，不转化得更快。 转化更快，就是会更容易饿。 对。 哎，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就是吃完早饭之后，可不可以睡觉啊？就是睡觉。 这个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常规的问题吧？ 这个很奇怪吧？ 看的身体状态而言。 所以，那你这样就等于说，为了吃早饭，7点半上个闹钟起来，然后8点半吃完早饭，我就睡一个觉。 我有时候会这样。 其实对于一些就是像这样工作，比如比较繁忙、比较熬夜啊这样的，比如睡眠比较晚，如果像您这样情况，我倒是建议大家可以定时间起来，稍微吃点东西，然后再睡。 再睡。 这样的话，你的血糖指数不会太低。因为血糖太低的话，一个你人起来以后会没有精神。然后你身体处在一个比较缺糖的状态。 对。 然后你的身体就会，可能你的食欲会更多。 是的，好，所以其实不光是刚刚我们说的早饭的问题，在整个健身的过程当中，你每天是怎么样吃的，包括在减脂肪的时期和增肌的时期，吃饭都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你每天练的话也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吃饭是要贯穿你整个生活的始终的。 是的。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小段视频，也是我的德国教练康婷他自己在家录的一段视频，来教大家做土豆和鸡蛋的这个增肌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哟，嘿，大家好，我是撕裂厨房员。今天我们做一个土豆餐，可以说是增肌餐，因为里面除了土豆以外，还有鸡蛋。耶 ，Alright， 好，那我们开始吧。先把土豆洗一下。土豆洗好了，我们现在用刀，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做一些空，这样它更快，煮，也不是煮，哎，用微波炉做土豆怎么说呢？不是煮，也不是烤，也不是炒，这我不知道。OK， 就这样。然后放盒子里，微波炉10分钟。All right， 然后同时我们把这个蔬菜，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怎么说，这个应该是菠菜。我们把这些，哎，还有一个西兰花，不是西红柿，准备一下 ，Let's go。开玩笑。很快是不是 ？Alright， let's do it。你应该学习怎么很快做衣服，很有用啊。 Alright， 我们先切一下西葫芦。我刚查了一下这个词，这是蔬菜，我原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西红柿也需要切一下，然后大蒜也必须要切。还有一个红色的那个大洋葱，我放大概5克椰子油，然后把这个蔬菜都炒一下。我们需要4个鸡蛋，1个全鸡蛋，3个蛋清， 我再加一点菠菜去晚一点放，因为它很快吃完。然后我用意大利草本植物，不知道这个意大利草本植物是什么样，可以给我发 来。我们看一下猪肉是不是已经做完了。然后我用刀，我如果很容易可以插进去，没问题，做完了。OK， 我们现在把这个皮去掉。有时候我喜欢吃皮，但是这个土豆我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去掉，你如果有很干净的或者质量非常好的一些土豆，你可以吃皮。OK， 切一块一块的，不要太大，这样我们很快可以炒这个。再加五克椰子油，椰子油的好处你知道吗？不知道的话给我发微信。Alright， 都放锅里。加一点黑椒粉，要一点 葱， 还有辣椒， 看看 辣椒可以放。 哎，蔬菜非常健康。 五分钟， 还有 真的就做好了。 我们的猪肉还有鸡蛋。All right， 我希望这个食谱对你来说很有用。你们喜欢的话，给我赞。 OK，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刚才看了一段非常可爱的视频，是来自于我的教练康婷，然后他教大家不定期的，他会教大家来做一些健身的一些食物。对，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自己做饭的话，都应该学一些新鲜的餐，不然的话会真的会吃腻。 对，会吃腻的。而且我觉得，哎，其实一说到健身餐啊，我们都会觉得会不太好吃，然后会觉得没有什么油水。 你吃习惯了之后，我觉得很好吃， 是吧？ 对， 哎， 所以我想 习惯一下。 鲁晨教练，你平时在生活当中是自己做饭的人吗？ 很少， 很少。那你 工作的关系吧，可能比较忙。 那也是来订一些健康餐来吃。 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如果觉得最近体重控制不太好的话，可能每天会有一餐或者两餐会订这样健康餐。 那其他时间吃什么呢？ 就也比较普通吧，但是我不会吃太油腻的东西。虽然说平时 会吃火锅吗？ 会吃。 没有，其实吃火锅是不长胖的，一梦。 真的吗？ 对，只要你不蘸料就可以。 啊，不蘸料。 对呀，我每次跟朋友吃火锅，我都是蘸那个很有心机，蘸那个清，就是在清汤锅里面涮一涮，然后不蘸料，这样就很健康啊，不就白水煮菜吗？ 那我想问，锅底也很重要吧？ 对啊，你就选择清汤锅底，或者是那种什么菌菇锅就 OK 啊。 哦。明白 是吧，教练？ 看来你吃的很健康。 我吃的很健康吗？ 对，比我吃的健康。 好，听我吧。对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潮流风向标来聊的问题，就是女生在生理期到底应不应该健身？ 哎，这个问题我很想问。因为我就是前一阵子我刚过了生理期，但是过了生理期的生理期第四天的时候我去健身了。对， 因为有些女生就会说，哎，我来大姨妈了，我就可以不健身了，然后一休息就是一个星期。 是， 可是一个月只有四个星期。 没错。 对，这样的话其实会很影响训练。 对，我想问第四天可以去吗？ 这样我们来问一下普拉提老师好不好，因为可能对这方面会比较了解。 对， 对，是可以的。其实我们最后一部分是讲我们最后一部分可能是在讲孕产，但是其实生理期跟孕产有一些比较相似的地方。当你在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你体内会有一些激素，会影响你的关节，会影响你的肌肉。但是它不会影响你的锻炼，它不如那个孕期当中那么强烈。 只要不难受的话， 只要你感觉不难受，完全可以。 然后是不是还要提醒大家，在生理期的前几天不要做那个挤压腹部的动作，其他都是 OK 的。 是的，是的，尤其是要如果是非常大强烈的增加你的腹内压的话，稍微要停一下，停一两天。 就是腹部最好不要练。 可以练，但看你怎么练。 就是、 不要给它增加很大的压力。 明白，明白。好好好，好的。所以就是可以练的。 所以不要给，是不是心里很难过？ 但是我训练了嘛，就是第四天的时候训练了。 第四天的时候 ，OK。 对 对, 对。 那你以后就不能偷懒了哟。 不偷懒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是，还是放两段小视频。首先来看一下，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说，要怎么样减肥才能不反弹？因为可能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某一个周期都会遇到一些瓶颈。对，就尤其是像一梦这种，我觉得他算是那种小基数减肥，因为本身不是看起来那种很胖的女生，所以你可能你的体重当你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轻易再往下降了。 是真的吗？ 啊，对啊，是这样的呀。 不会再往下降了。 就是 我好难过呀。 你这个身高如果想能减到80斤，那是不可能的。 我其实就是想100斤。 那你现在是多少斤呢？ 我现在是110斤。 真的吗？天哪。 不要嘲笑我。 就你刮目相看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好， 当你辛辛苦苦的减到了理想的体重，却发现体重又1斤2斤的上去了，甚至反弹到了原来的体重，绝望吗？为什么我明明已经减好了还会反弹？其实反弹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只有当你减重后体重保持1年不动才叫减肥成功。所以说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而减肥难保持更难。首先你要明白什么才是反弹。在一个月内，如果你的体重持续上升2到3公斤，有可能这是反弹。但是如果你的体重只是在1-2天内波动个1-2公斤，这是正常的。那为什么你会反弹呢？原因有很多，今天我就告诉你最常见的2条。第一种，没有进行饮食的过渡，一到了理想体重就放松了警惕，各种吃喝，结果导致热量摄入过多。第二条，没有进行运动的过渡，一到了理想体重就立马停止了运动，或者是减少了运动的次数，结果导致热量消耗降低。那怎么样才能不反弹呢？关键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过渡。当你减肥成功后，要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适应的时间，给它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来适应新的体重，也就是说让热量慢慢的升上来。一般来讲，减肥的女性在减肥期间每天会吃1300到1400卡，那么我们就要慢慢的去恢复到正常女生吃的1800大卡。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我给你个 list， 你来做做看。第一个月运动不变，饮食前半个月每天多吃1-2肉，后半个月每天多吃1小半碗杂粮饭。第二个月运动每周减少1次，饮食前半个月每天多吃1个小水果，后半个月每天再多吃1小半碗杂粮饭。第三个月运动保持每周2到3次，饮食不变。反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放纵自己，给你的身体一个过渡期，才能更好的保持你的完美体重。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刚刚我们看了一小段视频，也是来跟大家说，就是减肥怎么样可以做到不反弹。 对， 其实不反，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追求不反弹，尤其是一些非常体质很高很胖的人， 对， 可能一辈子在这个路上走没有成功过。 没错，尤其我是易胖体质，我觉得我是一个易胖体质，所以就是哪怕就是我真的曾经到达过100斤，或者是就是最瘦的时候是97斤，然后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多吃一点儿就往上反弹，因为那个时候也不运动了。对，所以 不运动的话很容易反弹， 很容易反弹。就是节食，我现在发现真的是瘦的真的是很快，但是它胖回来也特别的快。 瘦的快也是因为年纪比较小，那你再过几年可能就 快是 对，可能就不会快了哟。如果你节食的话，你的新陈代谢会降得越来越低。 对， 好了， 就是 今天我嗓子已经这样了，为什么还是这么贫，嘴还是很欠。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小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 Don't want you thinking

好的，没问题。那我这样，小雨先分享一下自己运动初期找发力感的一个经历吧。 我最早的经历就是刚刚有讲过一个，就是在练背的时候，以为练的是就是练到的其实是二头，因为背部肌肉太弱，找不到感觉。还有一段时间呢，是我在练臀的时候，只找到腿很酸，但是找不到臀部发力感，这都是刚一开始训练的一个误区。 是你现在的这些也是我的一些。 对，但这条路是女生可能都要走的，只不过你走出来的时间长与短，就要靠你自己悟性咯。 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教练，就比如说练，先说练背吧，练背的这个部位的话，怎么去寻找这个发力感呢？ 首先呢，我们从这个肌肉的部位上讲啊，背部的肌肉本来就它的敏感度是比较低的，比如跟肩部啊、跟胸部或者跟手臂讲，它背部的肌肉本来敏感度就是比较低的。 对，因为它本来肌肉就没有那么多，它是很少的一部分，就是对于女生来说。 对。但是呢，这个跟你躯干的稳定性是有关系的。 对。 我们任何一个肌肉都有它不同的功能。那么肌肉像皮筋儿一样，你们想把皮筋拉长再弹回来，这就是皮筋做功。那么首先你要控制一点。你的原点要稳定，然后你再去拉拽它，这个肌肉才会有收缩。那么很多人呢，我们平常人是四肢发力会比较习惯的，比如说你的手腕啊、你的肘关节啊、包括你的脚踝啊、你的膝关节，我们讲这个叫远端关节。这个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用到比较多的，所以你的身体在运动的时候呢，就不自然的会用到这些平常多发的、这样频率多发一些关节去发力，所以在运动当中你不太容易找到躯干怎么样去用力。那么首先你要固定，让你的躯干要保持稳定，就比如说你的脊柱要保持稳定。那么如果你在做这个就像刚才小雨说这个拉的动作当中，你的手臂发力很多很主动，那你手臂上肌肉肯定会体会比较多。 对， 那么躯干呢变得不稳定，那么这个重量完全是由你的肘关节啊和肩关节来完成动作的，所以你的背部发力就会比较弱。 也就是首先要保持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姿势是正确的， 就是你的躯干，你的躯干是一个主体，它要稳定。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常人呢工作的时候或者平常一些生活习惯，我们躯干都变得很不灵活，而且很不稳定。那么在运动当中你也很少运动它，就是运动到它也不会使用，所以你不会先去调动身体，然后你只是用四肢在完成动作。所以呢躯干上大的肌肉就感觉不太好。其实不光是背部，可能胸部啊、三角肌啊、这个肩部肌肉都感觉不太好，在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就是我们在练这些动作的时候，先是我们的躯干要是稳定的，躯干要是稳定的。那比如说我要练这个背的这个动作，肯定是，那我觉得每次练背的动作是臂在使劲儿。 是的。 对。所以那我的背在使劲儿吗？ 比如说现在像我这样，比如说我这样做，我的脊柱就是向前屈的，我的胸椎就是屈的。那这个时候呢，我的背部其实就是比较放松状态，我的胸椎也是比较放松状态。 对。 那在这样状态下，如果我拉，其实我的躯干就不会使上太多的力量。 所以我的背也没有在用力。 就是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一萌，你在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做一个拉背的动作，你应该想象你的背部是收紧的，然后你的胳膊要放松，就是时间久了之后，你慢慢的就会找到这种不太借力的感觉。就像 是一个顺序。 对，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就像 人做任何动作，肌肉都会有个发力的顺序，因为肌肉有不同的，也有比较深的肌肉，比较浅的肌肉，有近端的，有远端的。 是的。 所以刚开始运动的时候呢，运动人群要找到肌肉的发力顺序。包括你走路啊、跑步啊、蹲啊、跳啊、爬呀、其实都是有一个顺序的。 对，而且做背部的运动的时候，在你在做一些划船或者是就是垂直下拉这种动作的时候，你的背部首先是先感觉到肩胛骨是有在收紧的。对，而不是说只是靠胳膊的力量把它咔蹬下来对，那样的话你可能就会胳膊的力量越来越强哦。 啊，真的吗？那好吓人呢。 不吓人， 明白了， 并不吓人。对， 就是胳膊就会变得粗是吗？ 不会粗呀，胳膊上有一点肌肉线条也是很好看的。不会粗。 那我明白，我怕，我真的，我是健身的话，我很怕就是腿啊或者是胳膊这样，就是 我觉得有必要让老师再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像一梦这种刚刚开始健身的女生，她会很怕说，天哪，我做这个动作做的太多了，会不会我浑身都长肌肉呀，会不会怎么样啊。其实完全不会，但是很多女生都在担心说，我做太多力量训练，自己会变成金刚芭比。 对，我是这么想。 你想太多，你知道长肌肉有多难吗？ 我们第一来讲，就是如果你的 意愿是练成金刚芭比，其实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 很难哦。你没有个几年甚至十年的时间都不可能了， 而且甚至我都要是大量的去补充蛋白，是吗？ 是因为女性跟男性它这个蛋白的比例啊，肌肉比例包括脂肪的比例 确实 不 一 样， 对， 本来就不一样。还有就是荷尔蒙的水平，所以女性在做这种的力量训练当中，肌肉生长本来就是比较慢的， 是的， 所以不用太多担心。 嗯哼，教练都一脸无奈，心想你这些小白，所以呢， 很多人会无奈。 对，也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提供了很多硬货，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是的，好，那接下来 刚刚呢，我们其实是说到了。练背部该怎么发力， 对， 其实呢还有很多个发力点，尤其是我想先来问你一下吧，萌，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在练哪个动作是不好找发力点，刚好可以有老师帮你一下。 我在我想一想啊，我 都找不到力，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腹部吧，就是腹部，每次他说收腹，就是在练一个什么收腹，我感觉我收了，但是他说我没有收 啊。 对， 我不懂， 可能是我的肚子太大的原因。 我不懂，老师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就是教的过程，应该是教练跟你沟通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收腹，这是一个很怎么说呢，是一个白话，就是让你稍微就是让你稍微收紧一点。但是我们人在做运动的时候，你的腹部本来就是应该有，它应该保持比较稳定的，因为腹部有力量，它会保持，首先保持脊柱的稳定性。那么我们人在呼吸的时候，其实腹部就应该是参与运动的。那么在首先开始运动的时候呢，教练应该教会你怎么样去调整的呼吸， 对， 让你在运动当中你的腹部的收缩呢或者稳定会变得比较自然。那么我们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如果你把腹部绷紧，你任何动作做不了，你走路都会很困难，你绷紧，你说话都很困难，对吧？它只是一张一弛，是应该有个好的保持。 对 啊， 那么人在运动的时候也是一样，就跟开车一样，我们所有人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都会比较紧张，你不可能跟别人说话，你也不可能关注其他多余的一些事物，对吗？那运动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你连基础的还没有做好，然后你就去做比较复杂的动作，那你基础这方面的能力肯定会不好掌握。比如你呼吸还不知道怎么呼吸，你的腹部还不知道怎么去控制，你的脊柱不够稳定，我就让你做一些复杂的，比如蹲啊，对吧，弓步蹲啊，举啊，那这个时候你的很多你的注意力呢或者你的身体就会跑到对抗阻力上，那反倒这些应该稳定的肌肉或者说应该保持稳定的肌肉你就不知道怎么去用力了。 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 是的。 哦，所以就是 先从简单做起，从基础做起，慢慢的变得复杂，找到适合自己的动作。就 OK。 好，明白了。 所以很受用， 所以真的要学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对， 所以我现在在健身上完全是个小白。 对，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说，萌是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的人群，就是看起来瘦瘦的，但是其实你站在那个体质测试仪上面一测试，妈呀，我可以报出你的体， 我的体脂是27， 还可以， 28，对， 会发现还可以吗？ 不算非常高， 不算非常高， 但是是一个相对临界点。 对，教练已经是很给面子，所以在我们第三十万当中，也会让我们的鲁晨教练来给萌做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评测，以及就是告诉大家，针对于她这种类型的女孩子，到底我们应该从哪方面着手？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因为今天我们请来的教练非常专业，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平时他们在健身房里面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教练，你这个是真的是单手撑地吗？ 是的。 这动作很累啊。 你弄 PS 吗？好厉害。 这动作怎么 PS？ 你告诉我。 把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这是一个悬吊的训练，所以它会要求身体比较稳定。因为现在我们做单独的力量训练也会比较少啊，也不需要什么比赛啊，或者说追求这样肌肉维度。 这个倒立也很厉害。所以鲁晨教练，你平时在生活当中大概做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训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会更偏重于身体功能性上一些，其实会比较多，有些稳定性的、灵活性的我都会做，包括一些力量啊或者心肺功能，会比较相对全面一点。 那你大概训练的频次是？ 如果比较忙的话，可能每周两次吧，这样。 每周两次。 三次算比较多了。 OK。 两到三次也就这样。 OK。 然后强度也不会太多，不会太大。 那你现在也是会带学生上课，对不对？ 会的，我们两个都会。 我们再来看几张图片。 可能图片太过于专业，导致系统崩溃了。没关系，我们先聊一些别的，然后等我们导播老师把我们的系统重新的来启动一下， 没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刚才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杨帆还记得吗？小鱼，他就是很高很瘦， 嗯， 他身高是1.74米，嗯，然后他的体重是100斤，嗯，算是比较瘦的， 很瘦呀。 但是他的体脂是跟我一样的。是为 很正常呀， 是为什么？ 很正常，就是因为 是他提 让老师来解 对 解答。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评判人的体重呢，我们大概用两个标准，就是一个是体重，你的体重大还是体重小，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体脂的比例，所以说评判人是否肥胖，我们更多是看你的体脂的比例， 对， 那么体脂比例其实就是你的脂肪跟身体其他成分的一个比例，包括肌肉啊、骨骼啊、水分这些。 这个是跟它的内脏有关系，内脏脂肪算吗？ 我们一般测量其实没有太多内脏脂肪，一般是皮下脂肪， 就是皮下脂肪， 皮下脂肪，对，就是四肢躯干的这些脂肪。 所以它是正常的，是吗？ 所以它还是因为可能肌肉比较少， 肌肉比较少， 对，或者说我们亚洲女性本来肌肉含量就比较低， 对对，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一代人群从小呢，其实体育运动做的比较少，或者说也许有一些工作的要求啊，只是控制体重，他没有重视到自己的体脂比例，只是用体重来衡量，所以呢，就造成他这样可能方面运动少，然后整体体重呢也不大，但是脂肪却会比较高。 好， 对，明白。所以这个也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很多女生为了爱美，可能就像刚刚鲁晨教练说的，她们不去做一些力量的训练，然后呢，只是在盲目的控制体重。我是想跟你们讲，控制到最后会越来越难控制哦。 是，真的是越来越难控制。 会这个事态会发展到非常可怕的一个程度。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在我高三的时候，因为要艺考嘛，所以当时就严，就是真的是不吃东西，真的不吃东西，就为了减肥。然后直到这个习惯呢，在大学大一的时候控制的也还不错，但是直到我上了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就完全控制不住了，就是不会再像以前，有一段时间不吃我就可以瘦很多很多，现在完全做不到，而且你做不到不吃，就是心会突突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低血糖， 饿得发慌，是吧？ 饿得发慌，我才发现我真的可能是上岁数了，再加上可能以前确实是， 你说你上岁数了是吗？ 把这个 现在就出去， 我觉得把这个胃可能也有一点点，有一点点饿坏了，所以真的是需要边运动边就是有一个很好的饮食习惯，才可以把体重这样控制下来。 是的，好了呢，我们的系统现在恢复好了，我再来试一下刚刚那几张很专业很好看的图片，看看能不能播放出来，希望系统不要崩溃哦。 好， 哎，这个是我们的妮娜教练在做普拉提训练的一个照片。哎，我有点想好奇问一个问题，哎，就是这个，因为我对普拉提不太了解，然后呢看到这两张图片非常感兴趣，我会觉得你们首先场馆的环境很好，然后它在这个是一个什么特殊的机器吗？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现在躺着的这个，然后是有个倒立，对不对？ 对， 这个机器是普拉提的专有器械，叫 reformer， 也叫中文叫核心床， 看起来很贵的样子。 还好，其实还好。它呢底下就是躺的那个白色的呢，是一个滑板，它是连着弹簧，弹簧可以通过数量和每个弹簧的轻重的区别来调节外部的这个。 可以滑吗？ 是可以滑的，所以其实是很好玩的， 很酷哎， 很酷很酷。然后现在做的这个动作呢，你只看到了一个最后的结果。其实它中间有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过 程。它是会先从这一边滑到这头来吗？ 它是跟着你的动作来滑动，我们不是说要去。目的不是要去滑动它，但是我们是目的想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会随着你的动作去滑动，所以不用考虑太多。 所以在这个机器上是能做很多种动作的， 很多，很多， 但是也是要在专业的教练指导下。 是的， 比如说像我对普拉提完全一窍不通，可能只是滑着玩会有一些危险，对不对？ 会有一些危险，对对，所以需要专业人士在旁边。 OK， 接下来是这张图片，也是一个机器，这个是干嘛的？ 这也是一个普拉提的专用器械，它我们你看到我站的那个有白色的一个木杆穿过的那个 paddle， 它是 看到你臀部很翘，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谢谢，好吧，然后谢谢，然后它底下那个 paddle 也是一样，通过弹簧来辅助或者挑战我们的所有的动作 哦。 是很好玩的，所有的普拉提器械你就可以把它看成一种 玩 游戏， 但是要玩的优雅，要玩的美丽， 很酷。所以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在今天最后一个时段也是会来详细跟大家来了解，聊一聊普拉提的一些问题，以及孕产方面的一些问题。 好的， 那你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没有，我提前做好准备嘛。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在我们这个时段聊一聊发力感。刚刚我们跟大家有聊了背部的发力，还有一梦提的一些小问题，比如说腹部找不到发力感。那接下来还是想请鲁晨老师从你专业的角度，比如说你想从哪方面来提醒一些初学者对于发力感的一些问题。 OK、我们先说这个腹部，有的人可能找不到这样的感觉。 嗯，是，比如我。 那其实我们这个 老师，我要讲一个很好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女生朋友，非常的貌美，身材也很好，然后呢她就自己在家里跟某一个那个软件在健身。忽然有一天她就跟我说，哎，小雨怎么办，我昨天练了腹肌，可是我今天腹肌完全不疼。我说那你哪疼？她说 腰疼， 我脖子疼。老师你也可以根据这个问题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OK， 那我们就从这个腹肌开始讲。 好， 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结构。大家很多人说是腰发力，其实腰是没有太多力量的。我们腰部是很多是筋膜，其实腰部两侧肌肉是比较少的。 对， 那我们人呢，在这骨盆的上端和肋骨下端，所有的这一圈全部都是腹部。那么腹部首先是帮助我们呼吸的， 也就是核心嘛。 对，帮助我们呼吸。正因为有了腹部这样的功能，我们人的身体才能够旋转啊、侧弯啊、扭转做这些功能。那么我们首先呢，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卷腹这样的动作最基础的一个动作啊。那么如果你的肋骨两侧，比如说你的腹外斜肌、腹内斜肌或者你的腹横肌是没有力量，你的肋骨是张开的，那这个时候你的腰的压力就是比较大的。你单凭腹直肌拉动身体，其实这是比较难的。所以说你在做这样动作的时候呢，我们看着有些人好像做起来了，但是他是通过其他肌肉去帮助你完成这个动作。 那怎么会用到脖子呢？ 这个要讲多一点的话，其实这就叫运动链，就是肌肉有很多肌肉是在一起功能的，或者一起工作的。当身体向前屈的时候呢，你的颈部的肌肉也会发力。 对，它可能用的 这种 上面的肌肉用多了， 腹直肌在发力。对，那么它肯定想拼命的做起来，但是它的腹部不足以让它完成这个动作，所以颈部这样屈肌就会代偿，它做了很多这样颈部屈的动作，所以脖子就会变得很累了。 所以。就是我，如果对针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说，他们应该怎么样来找到这个感觉？ 就是腹部的这样。 如果我们还是从这个动作来讲，那么首先我们应该把这个动作幅度变小，因为你从平躺到坐起，这需要你腹部更大的力量。那么你当一起的时候，腹部还没有发力，脖子就已经开始发力，所以你脖子比腹部更先用力。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把身体后面，比如说垫高一点，比如说你可以用枕头啊，用球啊。我们不要到从平躺开始，你可以从半程开始。那这样的话，你的脖子的这个压力就会变得小，你就可以更多从腹部开始用力。 或者我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比如说，如果对于这种刚刚我说的我那个朋友这种情况来说，他可不可以先通过一些其他的练到核心的动作，先把自己的核心变得强一点，比如说类似于平板支撑啊之类的这种。然后如果长时间练平板支撑或者其他的不是直接卷到腹部的动作，然后练得强一点之后再来做腹部运动，会不会稍微好一些？ 这是从我们肌肉工作上讲，这是两类动作。那平板支撑这样动作，我们肌肉叫等长的收缩，这是一个更稳定性的训练，就是你的肌肉的长短不发生变化。 那它其实是 更需要稳定。 就只是稳定住。 腹部运动呢，它是向心的收缩，是身体发生变化。那么从运动行为的安排上讲，其实您说的是很好，就是我们先要建立身体的稳定，然后再做动态的训练。但是平板支撑这样动作其实是很难的练习，有80%人都做不对。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是没有什么训练基础，做仰卧起坐都会脖子疼的话，他可能做平板支撑也做不太好。 对对对，他也会借到其他地方力量，可能做完以后肩膀也会很难受。 那平板支撑应该是哪里核心力量呢？ 它应该你的前侧的腹部和你的脊柱的后侧都共同发力才对。 对，有些人做平板支撑如果不标准的话，其实很危险。 对，就是什么叫核心训练呢？我们大家笼统的讲，可能把所有的腹部训练都叫做核心训练。其实核心我们概括的讲，就除了四肢就叫核心。那么核心训练首先是一种稳定性的训练，那么你应该尽量保持脊柱的稳定和中立。就比如说现在我坐直，我不管侧着或者前倾或者趴着或者躺着，我的脊柱都应该在这样生理排列当中。那不应该，我现在坐着是可以直的，一到平板支撑就屈起来了，那这个不叫核心训练。 对， 只是你坐着像核心训练，但是你并没有达到核心训练的要求。 这也是给大家 get 到的一个点。刚刚我们老师说，如果要是你的腹部找不到很好的力量的话呢，需要我们可以用一个瑜伽球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只做半程，这样的话减少你就是其他地方的发力，对其他地方的压力，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你整个的腹部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嗯，明白。所以我刚才说到平板支撑，我突然想起来我做平板支撑，正常平板支撑的话做多久算不错的？ 我觉得一般女生如果动作标准的话，能做到一分钟以上已经很好了。 一分钟 已经非常好了。 那可能我还不太够标准，我上次做了一分钟，但是都给我累的就不行了。 嗯， 就是累的就是满头大汗，我很爱出汗。 嗯， 对， 嗯， 所以 你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心中要有一个信念。我之前教练带我练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垫子上有一个英文，大概意思就是那种很励志向上的意思。 嗯、 然后我在做的时候。做到当时是多少秒？当时是90秒的训练，然后做到7-80秒的时候，我已经快撑不住了， 就是、抖了是吗？开始 没有发抖，但是已经非常累到不行了。但是我内心就在想说，你为什么要来锻炼？你锻炼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坚持下去？然后自己不断给自己输入一些正能量，最后坚持下来了。 真的？ 对呀、啊， 嗯，就是我觉得其实运动健身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一个信念，否则其实就像你说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手啊，或者是我们的腿做不到。 对，我真的说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脑子真的是。 是你的脑子告诉你你不行，但是你要和他抗争，说我一定可以， 对， 一定可 以。对，所以这个动作是可以做到的、 哎。是的，也希望大家通过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得到一些正能量。同时，我们今天也有两位非常大咖又很专业的教练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当中。那我们第二时段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第三时段当中，鲁晨教练还会现场在我们节目的表演区当中来给大家做一些某个动作如何该发力的，就是一些展示。然后同时也会给一梦来定制一个小小的针对于她这类女孩子身材的一些小小的计划。不要走开，稍后见喽。 需要把 今天找你特别找你、哦、我说拍一片出门前换新的心情、哦、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表情都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尔密 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第10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 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z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哎，你有没有发现已经到了第三个时段了？ 是的，已经 到了。我好像变得状态要好一些。 声音好很多了。 对，非常开心。也希望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那在我们第三时段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两段很简短的视频，是袁一最近在哥伦比亚参加活动，然后他从前方录来的一些随手拍，也会在我们最近的潮流梦工厂节目当中，每天可能会不定时的 对陆续给大家 对放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袁一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呢？ 那大家好，今天设备超专业，对不对？已经开始有话筒了，然后对面呢还有一个很美的博主，他不愿意让我叫他网红，他的名字叫阿拉苏的人正在帮我拍摄这一段视频。此时此刻呢，我在波哥大的万豪酒店的2层会议区，马上就要开启是这一次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拉丁美洲旅游峰会了，而这一次的主题叫做 Latin America New Power of World Tourism。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 New Power New News 在这里会跟大家揭幕呢？大家拭目以待。此时此刻这个会议室里面正在进行的是旅游交易会，听上去很神秘，对不对？接下来我就要带你们进去看一看旅游交易会是什么样子。来，这个会议室里面呢可以看到有好几张桌子，每张桌子呢都坐着中国的买家和来自哥伦比亚的卖家，其实不只是哥伦比亚，还有拉丁美洲全区域的。像中国的买家就包括像途牛啊、凯撒这样大型的旅游平台，那卖家呢就有来自像拉丁美洲像哥伦比亚的旅游局啊、各大酒店呐、景点啊来推荐他们的旅游资源。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因为他们都在谈事儿，对吧？谈大单子，所以咱们也不好意思太过打扰，可以来看一看大概是一什么样的状态。基本上都是一对一的这样的面聊的一个状态。这里是来自凯撒的买家以及来自哥伦比亚的卖家。其实今天是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交易会，这样的小型交易会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会更有针对性一些。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看的是第一段视频，接下来还有一小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也是袁一来随手进行拍摄的。 好的。 哥伦比亚交响乐团在世界上久负盛名，在今天这场演奏会上，指挥家 Francisco 现场为我们带来了几首 live show。在哥伦比亚 赏月一样的优秀文化，它们都是哥伦比亚重要的文化输出，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亲自体验一番。 好，也感谢刚刚那段视频是由我们的实习生维维来给我们配音的， 是好可爱啊， 非常的可爱。对，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潮流梦工厂最近每一天的节目，原因在这段时间呢也是会持续的来给大家放送他在哥伦比亚出差的一些小视频的精彩片段、那也是提示大家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接下来呢 就要到实操的部分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又要到了。 是的， 今天接下来我们的鲁晨教练和伊梦会移步到表演区去，然后呢他们会教给大家一些我也不知道他们刚刚是怎么商量的啊，让他们这样吧，我们先让他们请到表演区去，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对于运动发力点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好，现在伊梦跟鲁晨老师已经到了表演区了。 哎，对，然后呢，现在我刚才跟老师商量了一下，说就是先从咱们这个腹部这块开始练吧。好吧 ，OK 啊，因为腹部本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是初学者，就是想找到感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可以请我们的专业老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教我们什么样的动作呢 ？OK， 那首先我要干什么，老师 ？OK， 刚才我们节目里面说你们有个好朋友，他不是做动作脖子会比较用力嘛，对吧？我们说可以让他变换一些角度，然后让他的腹部更主动的参与。那我们正好有个仙人球，我们用这个球，好吧？那我先来做个动作。 好，我们需要的道具呢是一个瑜伽球，还有一个瑜伽垫。 先说呢，就是我们对比较常规的这样的动作，它为什么脖子会发力哈？ 老师，你可以先来做一个脖子会发力的错误示范。 OK， 一个错误的示范是吗？ 对。 我这样躺的时候，很多人这样，这是我们肋骨，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腹部深层肌肉没有力量，所以肋骨会这样翻出来。那么当一躺的时候呢，因为人在处于一个比较平的状态，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腰可能会变得更弯，那肋骨会放两边打开，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腹部在不会主动参与，在起的时候，我可能脖子就会先抬起，可能会做这样的动作。其实这样的话，大家只看到我只有颈椎动，其实其他地方都没有。 对对对， 胸椎啊、腰椎都没有动。那么正确的应该是从肋骨这样下沉开始，然后肋骨下沉，这样腹部就开始参与了。那我的颈椎应该随着胸椎这样卷动，那这样的腹部才会更好的参与。但是如果说我们对于初学者这样说的话，他可能很难马上做到。我们现在用健身球来做个动作 ，OK， 好。 好的，没问题。所以也就是在我们要向上发力的时候，我尽量的用这个腹部然后去发力，然后我们的颈椎尽量不要往上带，是吗？ 这样去告知我们的听众吧。那大家看，现在我坐在这个健身球上，对吧？那么如果从刚才来说的话呢，比如说我的身体在一个从直立到躺下，这是一个90度的过程。那么现在我在健身球上的时候呢，我可以让我的身体躺到45度。 哦， 因为这样的话，我的球后侧就把我的腰就托住了。那这个时候我的腹部就会比较主动，会参与拉着我的躯干。那这个时候我脖子呢也不会从平的状态这样卷起来。那我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呢，我只让胸椎做一个小小的卷动，只让胸椎这样向前卷动，我的腹部就可以比较好。 那这个球不会滚出来吗？ 当然这样你要控制。 对，这样其实需要， 我 不要看老师在那很轻松，其实需要控制的。 我们做任何肌肉都是一样，就是你要有稳定的位置。那么大家如果想让腹部比较好参与，就是我的骨盆要先稳定。那如果我的躯干也是不稳定，骨盆也是不稳定，那我做动作我的肌肉就很难这样参与了。那么如果有人在这个健身上做的时候呢，我的骨盆是这样的，大家看骨盆是向前倾的，那我卷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滑下来。 哦， 对对对， 那 就很危险。 对于没有这样能力的人呢，我建议他脚前面可以稍微顶，比如说顶住墙啊或者顶个凳子啊，辅助让你的骨盆相对稳定一点。 嗯哼， 然后再来做这样的动作。 我很想知道一梦是不是有这样能力的人。 我怕，我觉得在你这个第一期上你的健身节目就已经出丑了。 可以试一下，当然我很期待你出丑呀。好，现在一梦坐在瑜伽球上面，老师要来给大家做一些指点。 哦，你放到这边，我们的导播老师，我们的镜头可以稍微移一下吗？好， 这儿有一个高出来的地方。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现在老师在帮我们摆， 现在可能 我要 瑜伽球调一 下 位置，对对对。然后一梦要来演示一下刚刚老师说的那个寻找腹部发力的动作。 你可以让你的整个大腿与髋关节同步宽。 嗯哼， 宽。 老师，你可以对着话筒来讲解一下，顺便跟大家也说一下。 我们让两个腿稍微的间距近一点，两个腿再向内收一点。 嗯哼。 你需要把球再往后移动一点，就是你臀部抬起来，把球稍微往后一点。对，我们坐在球的前三分之一的位置，球的前三分之一的位置。对，你不用怕滑下来。OK， 这样哈。然后你用脚，你看这个地正好高出一块，你可以踩住它。我们把脚尖可以抬起来， 嗯、 哎，这样踩住，这样你的腿就容易比较固定了。 哦， 对吧？来，你看你的骨盆啊，这种骨盆，你可以把手放到骨盆上，然后随着球呢，我慢慢的这样卷动下来一点。对，你的躯干要柔软，不要这样仰过去，你就像让身体要屈曲在一起一样，让骨盆随着球向前卷动一点，这样你的腰椎呢会慢慢的放在球上。 哎，一梦，我觉得你可不可以侧过来，因为你的表情太认真了，如果大家通过视频看不到你的表情会有点可惜呢。 没关系，那你可以顶着我的脚， 对，这样会更安全，你可以侧过来，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一下我们的女主播一梦有多么的认真。 再往前，没事，你的臀不用移动，你只需要把脚往前移动，再往前一点 OK， 然后你的骨盆呢像我刚才说这样慢慢的卷动下去，这样让它卷动下来，可以这样动吗？ 嗯、 对，让骨盆再往前，再往前，哎，你会发现球呢会轻轻的承托住你的腰，会有感觉吗？是的，它会代偿，这是你的肌肉的关系的问题。我再把脚往后一点，你的脚再往前一点，可以吗？你这样骨盆呆住，我们先试一侧可以吧？我把这个再往前一点，对，这个再往前一点。好，你看你的骨盆呢，因为它的灵活性不太好，所以像要滑下来一样。我们让这个髋再稍微往后一点。 老师，他一直要滑下来是 吗？ 他一直滑下来是不是因为没有力量？ 我把手拿起来啊，把手放在这里。好，你保持躯干的角度不动，现在可以吗？可以，可以保持哈。我要顶着你，我要离开的话你可能会滑下来，好吗？现在我们把手稍微抬高一点啊，你的肩要放松一些，现在腹部开始用力吗？已经开始用力了，对吧？因为它已经在拉住你的躯干了。 哦， 如果没有力量的话你就会仰过去，你就可以做这样比较静态的动作。 OK， 可以做起来了。 老师，我要提问哦，就他刚刚那样，一梦刚才那样，就是一直要往下滑，是因为腹部的力量太弱了吗？ 老师站这 儿，在我们表演区对着镜头来讲。 那我们腹部呢会从耻骨这个位置一直连到我们肋骨上端、 uh-huh. 在这个位置，那你下端如果不够有力的话你就固定不了你的骨盆、 uh-huh. 所以你的骨盆呢不能像我这样卷动过来，就要一直往前滑动，就是这样的原因啊。而且我们的腹部如果力量不够的话呢，你的腰椎也不能很好的向前屈、 uh-huh. 你的腰椎在一个比较直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角度呢你就容易这样的滑下来。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平时练这个腹部的时候还是尽量不要从一个平面的这个地方去往上搬，这样很 力矩太大，力矩要小一点，嗯，力矩要 好。那其实我和老师刚才还说了一个点，就是很多人的这个颈椎的这应该叫什么呀？ 这叫斜方肌的上、 嗯、斜方肌的上侧会普遍会有一点偏厚或者是硬，就这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很多女生很爱穿露肩的衣服，你知道吧？所以如果 在说谁呢？ 啊，不是，我是在说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女生这个斜方肌它会有一点厚，会有点硬， 嗯， 是吧？所以她有时候穿就是露肩的衣服的话会不好看，所以我都没有这样露肩的短袖啊或者怎么样的。 啊，哦，对，好像一梦平时确实不太穿露肩 的衣服。我从来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是我感觉就是身上的脂肪比较多，再一个就是觉得这块有点厚，所以我想就是这方面应该怎么去练。 这个肌肉的功能呢，它首先是让我们肩胛骨提起来，就像我做这个动作，这个肌肉就开始用力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让肩胛骨这样的旋转，向上旋转，比如说我手这样抬起来的时候，它就开始用力了。但是在我们普通生活当中呢，我们有很多动作是你不经意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在俯身的时候，或者我们坐的时候，或者看手机啊、看书啊、用电脑，或者现在从很多小学生就开始每天这样坐在课桌上，就有这样姿势。所以日积月累下来呢，这个肌肉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有力啊，越来越强壮。所以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自然的就会让它发力。那么人在做运动当中，他刚开始不会很好的辨别我怎么去用力，这也刚开始是我们刚才节目里面提到问题。那么哪儿的肌肉有力，哪儿的肌肉就会参与更多。在运动当中，如果动作不得当，这个肌肉反而会变得越来越有力。那么 想缓解这样的问题，一个呢是不要让他再过多的去参与你的运动，他参与的过多他会变得更加紧张。 嗯， 那另外一个呢是要增强跟他相对抗的一些肌肉能力，比如说我们增加肩胛骨向下沉的肌肉这些力量，或者向内收的这些肌肉力量，以对抗这个肌肉紧张，那达到一种平衡，那这个肌肉就不会那么紧了。 嗯，我们老师这么说，可能大家没有观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嗯， 然后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一直播，还有我们的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了。我们老师刚才说了一些比较专业上面的一些很多的词汇吧，然后呢我现在就是希望就是用我的这样左半边吧，就是可以示范一下可以吗？老师给我们都脱了是吗？好，没问题。然后给大家稍微示范一下，究竟这个斜方肌怎么才可以给它练得稍微松一些，不那么硬。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关节动态。 话筒，话筒，一蒙。 比如大家现在看我哈，我现在身体是直立的，对吗？ 嗯。 那么如果这个肌肉用力呢，我的两个肩膀会靠近耳朵，我的身体就是这样，脖子会短。所以这个肌肉太紧张，我们也会看到一个人会脖子会变得比较显得比较 短。这其实也是一个体态的问题， 对 不对？ 对对 对， 跟长期体态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脊柱的力量不够。比如说我脊柱如果老是这样伸展的状态，哎，如果您是这样的状态，你看呢，肩胛就会沉下来一点，它不会提起来。对吗？那么当你的胸椎呢这样向前屈曲的时候，这样弯曲，虽然我没有主动的控制肩胛骨提起来，但是当胸椎向前屈了以后，我的肩胛骨下侧这些肌肉就已经放松了。 嗯哼。 那么上侧肌肉就会变得紧张，比如说我是这样的，它就已经变得紧张了。所以人老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运动，那这个肌肉就是经常去用力的。那我们在运动当中呢，那平时就都给它做一些放松啊，做一些拉伸。那么还有在运动当中，就是我们增加脊柱伸展这个力量，然后增加肩胛骨向下沉的一些力量，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就是俗称的挺胸抬头是吗？ 啊，俗称的 就是一直要这个样子。 你可不要小看挺胸抬头。 腰可能就变 累。腰会变累。所以就是拉伸的话是怎么拉伸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地方。 一梦，你要把话筒给老师 呢。一侧手臂我们可以放在臀部的后侧，就是让这侧肩膀沉下来一点。在这边吗？ 对对对，这样可以背。 比如我们拉伸左侧哈。左侧的手呢可以放在左侧臀部的后侧，这样，然后让左侧肩膀这样沉下来，然后你用右手呢可以拉住你的这个头的另外一侧，然后让头呢慢慢的向侧倾向右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让同侧的耳朵跟同侧肩膀就会变得越来越远，那么这个肌肉就会有点伸展，你现在感觉到吗？ 我想问是右手这样拉着一下脑袋是吗？ 帮助你的身体慢慢做这样侧倾， 老师可以这么正位。 对，这个手为什么要放在臀部上，就是让你有一点身体参照，让它沉下去一点，让这个肩膀沉下去，然后右手呢拉住你头的左侧，对，让它向右侧倾，这样是不是有点拉伸，会不会有点感觉，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左边肩膀抬起来，它的感觉会变少了，对吗？要沉下来，哎，又会变多了。那我们为了让拉到更靠后点的位置呢，你这时候你可以用你的下巴还是保持这个姿势，让它下巴慢慢转向你右侧的肩膀，哎，它会拉到靠上点的位置，就靠近颈椎中间的位置，这回也会得到一些拉伸。 就很舒服，这样拉伸一下。对，而且我平时感觉就经常低头看手机啊，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是经常看手机什么的，所以这样的还可以缓解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疲劳感。所以，给大家就是展示，目前先就是展示这两个。这个小小的动作 OK 好，那你们可以回来咯。 好的好的， 欢迎他们两个回到我们的嘉宾区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收听收看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已经把一梦跟鲁晨老师都请回到了我们的直播区。那其实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也给大家预告过了，因为一梦她是那种看起来很瘦但是体脂比很高的女孩子， 对 对，其实也是代表了现在非常大一部分这样的女生。就生活当中你随处都可以见到这样的女孩，看起来很瘦，结果一上体脂仪30，哎呀妈呀，很吓人。所以呢也想请我们的老师来针对这样这么大一部分的人群，来跟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针对于他们怎么样可以减脂的正确减脂的方案，或者是真的健身的一些小的计划。 嗯 嗯 OK， 那么对于这些女性来讲呢，我觉得在运动当中还是以动作为主。 老师，你为什么一脸沉重？你是觉得她们没救了吗？ 没有。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只要通过一些好的方式和手段，是可以很好的去解决的。而且她的身材比例本来就很好， 是的， 而且本来就不属于肥胖。 你可以从你自身的专业角度来说，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梦的教练，如果你来带她的话，你大概会给她制定一个大概什么样的计划？ 那么我的一些客户来呢，我们说身体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一些损伤的哈，那么我更看重的是动作，就是你动作的质量。那么在你完成更好动作质量的时候呢，你才能让你的身体上的肌肉更主动去参与，这样你的动作才会是有效的。那而不是上来以后给他很大强度，或者让他练得很疲劳，那么那个只是一个量的问题啊。比如说你只是想增加运动量，那你在家每天爬楼梯就可以了，对吧？那么找教练，一个是找到正确的运动方式， 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给予身体更安全。 对，如果是盲目的通过盲目的一种运动方式来不适合你自己的话， 对， 可能就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嘛。 对、而且在刚开始运动的时候呢，我不建议做动作太快，就是你要做一些有稳定有控制的一些动作。 对，这个我很认同。 对，因为在这样动作当中，你的肌肉更好的会更主动的去发力， 是的， 而且会锻炼到一些比较薄弱的部位，因为你比较快啊，或者说负重比较大的这样的比如说你的负重比较大啊，然后动作行为方式比较复杂，你那些紧张的肌肉啊，平常用的比较多的肌肉还是会参与的更多。 对， 弱项的地方还是会参与比较少。 是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探讨过，不要说去跟别人比重量， 是的， 千万不要有攀比心态，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毕竟咱们不是力量举的选手， 是的， 只要你拿一个适合你自己身体情况的重量，练到该练的那块肌肉就非常 OK 了。 是的， 不一定 说比重量，不比次数。 对， 只比质量。 是的，只比质量，一个好的质量非常的重要，我很认同老师说的这一点。所以呢，像一梦他这种情况，可能体质很高，但是呢，身材比例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对， 如果他想改变自己身体上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要让他的身体变得更紧致。 对，更紧致。 这样的话，大概应该怎么给他来制定适合他的健身呀和饮食的一个小方案？ 比如在运动当中，就像我们刚才说，稳定性的训练会做的比较多，比如说像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核心这样的训练，对吧？那么我们要先关注他的关节的活动度跟关节的稳定性，而不给他做更多的外在负重的这些动作。 先通过自重训练。 对，然后呢，让他在一个小时或者说在一次训练当中呢，能够更加的保持持续的运动，不要有太多间断。那么这样的话，它的代谢会比较稍微快一点。 是的， 它会一直保持它的这个心肺呢会跳动比较快，然后代谢输出会比较快，然后你又不会感觉到太疲劳。然后在运动的时候呢，那运动频率呢就看你的身体的接受能力而定了。比如说我们每周可以从2次开始，然后到3次，可以到4次。那么饮食呢，那当然说我们就还是吃一些低油啊、低盐啊、低脂肪的一些食物，然后少食多餐嘛。 但其实像女生完全是可以吃碳水的，对不对？ 完全是， 千万不要害怕碳水。 必须要吃碳水。 如果身体没有碳水，长时间不吃碳水会死掉的，很严重， 真的。 对，当然因为说，因为更好的吃是为了更好的练。 对 啊，你都不吃，哪有劲儿去训练？ 对， 对吧？对，运动量小，你的代谢肯定会比较慢，运动效果也不好。 是的， 所以一定要吃，是吧？ 对，而且其实当你的训练的强度到了一定程度，然后你的身体适应了之后，你每天保持正常的吃饭，你的身体会越来越适应，会把你调节到一个不容易发胖的， 是的， 对，一个环节，就是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害怕去吃碳水，因为碳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燃烧脂肪，然后更好的更有力量， 对，给身体提供能量， 对， 提供糖原。 对，其实是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提问？比如说像我们女孩子非常怕长胖，可不可以晚餐那一餐稍微减少一些碳水，或者是不吃碳水，然后早餐和午餐都正常吃，这样是 OK 的吗？ 碳水其实食物当中都包括碳水，蔬菜里面有碳水。 对， 我们大家一说起碳水，可能很多 蔬菜里面有碳水吗？ 当然有碳水化合物啊，还有蛋白质。 是某一些蔬菜吧？比如说， 比如说 西葫芦啊、土豆呀， 对， 这种明白了。 对， 什么山药啊？ 对，是的，那么大家有些可能一想起碳水就想到了主食，对吧？ 对，面啊、米饭啊， 因为它里面碳水的比例最高。 对 啊，米啊、面啊，就麦子啊这类的食物，因为晚上人的代谢会下降。那么碳水呢，它里面糖原它不是这种复杂糖原，那么它分解会相对的快一点， 所以当你吃晚饭如果吃了很多碳水的话，那么它会到身体里呢分解成这种糖原、单糖原，到你的血液当中，然后到你的肝脏当中，到你的肌肉当中。当你没有消耗的时候，因为你过段时间要睡觉了，那么它就会转化成脂肪 ，OK， 储存到身体里。 太可怕了！ 那如果 所以晚餐可以稍微的少一点。 如果晚上比如说6:30左右吃了碳水，然后呢7:30到8:00这段时间可能是开始训练的话，这样的话是一定要吃碳水， 那就一定要吃，一定要吃，而且。如果你我们在就是运动强度，如果你能达到65%以上的话啊， 什么叫运动强度达到65%以上？ 运动强度我们一般是用心率来控制、 okay. 还有你代谢热量来控制的，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公式、 uh-huh. 啊，那么如果听众们去健身的话可以咨询教练怎么去计算。那么如果你的运动强度稍微就是比中等强度会高一些的话，我也建议大家运动完以后还是也要补充一些碳水的，要不然你的这个啊，身体状态会经过一段时间，可能你会也觉得会一疲劳，会没有力气。 对，我觉得老师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很多人对健身的误区呢，他是觉得说我只是想追求体重的数字，一昧的去下降它。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健身是为了把我们的身体的各个机能来调理的更好， 对，反而那样 变得更健康。 对，反而如果你要一直去控制饮食节食，其实你的身体会提前衰老。 是的，所以一定要掌控好这个度，而且节食是一定会让你的新陈代谢不停的下降，最后你就会变得吃一点点。东西就会变得比以前更容易发胖， 对对对， 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好，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一会儿见喽。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人海呀，茫茫啊，随波逐流，随波逐流，浮浮沉沉，人生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痴心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咆哮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颗草，所以不要烦恼，不要烦恼，开心就好，开心就好，用力去爱，用力微笑，人海呀，茫茫啊，随波逐流，浮浮沉沉，人生啊，如梦啊，亲爱的你在哪里？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 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z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应该是不要是急于求成的去像那些软件上啊或者是 APP 上面看的那种，我们直接从这个平地上面就直接卷过来，就可能我们会这个对我们的颈部这块的肌肉会产生一定的损害。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可以就像刚才大家如果没有看视频的话可以看一下视频的回放，然后我们教练呢是选择了一个瑜伽的球，然后是让我坐在上面，刚才的那个步骤呢我应该是算是记下来了，应该是就是我们看似这个动作很简单，但其实如果真的要做的话真的是全身的都得发力，而且它核心的力量还是在我们腹部的这一个地方。 对，所以只要你感觉这个腹部用力了的话，就是其实是在锻炼我们的这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是的，其实呢刚刚我们鲁晨老师带英梦用的那个瑜伽球更加适合另外一种运动，叫做普拉提。 普拉提， 对，那今天我们现场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普拉提教练妮娜。然后呢妮娜稍后会在表演区也是用瑜伽球可能会帮我们展示几个动作，但是其实我要先来爆料一点，就是妮娜身材很好对不对？ 对，没错， 但她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咯。 哇，好厉害。 对，所以接下来妮娜会就是从孕产方面包括产前产后呀一些心情啊和她一些小小的心得上面来给大家做一些小小的分享。 好，是这样的，刚才一直在谈论很多肌肉的发力啊什么的。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想在普拉提的这个大概大的语境下面去探讨一下我们的骨盆底肌。但是很不好意思的是骨盆底肌在里面。 对，哎，一梦，我想先问一下，你知道骨盆底肌什么东西吗？ 我不知道， 就是 我知道骨盆，不知道底肌。 就是女人非常的不容易，她生完孩子之后，有一些如果没有任何训练基础，或者是之后没有进行适当的产后恢复的话，她可能会产生一些很尴尬的问题。比如说之前就有我们的同事来跟我说过，虽然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很多人都有。比如说生完孩子之后会很容易，就是当你想去洗手间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忍住。 就是感觉神经控制不住是吗？ 对，就其实是很悲惨，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就会把很多地方撑得过于开，所以就会很难受。 哎，那我想问你， 很不容易。 我想问一个问题是，生完孩子持续一段时间，还是以后都会这个样子？ 如果你不进行适当的恢复，可能一辈子都这样。 啊， 对，所以骨盆底肌这个问题，不，我就没有骨盆底肌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可以解决的。那具体怎么解决，来交给我们的妮娜老师。 好的，没问题。然后骨盆底肌在整个怀孕的孕程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因为你的子宫在增大，你整个内脏的重力在增大，所以它会压住你的骨盆底肌，那骨盆底肌处于一个离心拉长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状态会持续好多个月。但我觉得大家不用去特别担心这个事情，因为它是我们女人生命中必经的一个道路。 是的， 那我们就很重要的是，那我们怎么样去持续不断的给它带来一些肌肉上的刺激，让它有意识，让它可以继续持续的去工作。就像刚才那个小雨说的，有很多女性在生产之后，她都会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处境。她很多人其实都有，真的很多人，但是她可能是平时不好意思说。让她来场馆锻炼，她说：“教练，不好意思，我怎么觉得最近我有点漏尿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尿失禁。”其实这是骨盆底肌功能失常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那我们在孕期包括产后都是非常重要的去维护，其实跟我们去保持我们面上的皮肤是一样的，我们要去维护我们骨盆底肌这个非常重要的身体的一部分肌肉。所以有几个点大家一定要去记得，就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姿态，因为其实它是我们核心肌肉的一个部分。如果你的姿态是那种非常没有控制的话，其实你 立马就出来了，非常好， 我立刻就坐直了。对，你会给他一些不必要的压力也好， 就连坐姿也会有压力吗？ 当然，因为你的坐姿跟你的骨盆的这个位置是相关的。如果你总是骨盆没有在它我们说的在中立的位置，好的位置给你一个很好的衬托的话，也会对它有一些不平衡的压力。所以我们保持良好的姿态是所有身体机能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一个基础。 而且不要翘二郎腿是吗？ 不要翘了二郎腿，是的。对，因为它会压 第一它会让你的骨盆会产生一些扭转，然后也会让你的血液没有很好的一个流通， 嗯， 对，不建议要去建议去这样做，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现在要讲到一点点产后了哈，产后就是如果要看我们的这个女性是怎么样选择这个生产方式， 嗯， 要看她的产程里面发生过什么，这个都是在我的客户里我要去了解。比如说，那我先说自然生产，自然生产里面如果她的产程非常长，那对她的骨盆底肌的破坏性会要比较大一点。如果她有直接的侧切，会对她的骨盆底肌有直接的伤害。 妮娜，我觉得你这样咱们探讨这个问题完全吓到了这位小姑娘。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些知识，我们都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都会遇到。 是的， 那遇到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是我们更关注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想，我们在这么非常这个非常不太方便的位置怎么样去找她的感觉。 是的， 所以我想去做一点点小小的一些演示。 好好的，没问题。 好，可不可以请那个 OK 没有问题。好，对于骨盆底肌的问题可能很多人会很害怕，但是呢其实也是有解决的办法的，包括产前的一些预防啊，还有产后的及时恢复。那现在我们的妮娜老师和依梦又是来到了表演区，来给大家展示一些简单的动作。 给我就好。 OK， 好的好的，我们的妮娜老师先给我们演示一下。好， 我又怀了我家第三个宝宝，肚子很大哈。那我坐在这个球上，健身球的时候，我可能会把我的腿稍微外展一点点，干一点点外旋。我坐在这里还是跟刚才说的，我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姿态。 嗯， 那这个时候和你刚才做的那个动作稍微有一点接近的是，我想让我的骨盆在不是很大去就是降低我身体的高度的情况下，我让我的骨盆轻轻前后去转动，就好像我的骨盆可以让它来回去推碾这个球，很重要。所有骨盆转动绕着大腿骨转动的这样动作都对骨盆底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包括产后的选择就更多了。但我比如说现在我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一个孕妇，那我就坐在这个健身球上，这样一个方式就会比较理想，同时它可以让你的核心轻微的让它产生肌肉的一个收缩，但是不会压迫到你的整个子宫。 OK， 你可以去了解。 好，我可以试一下。 然后保持你的呼吸，保持你的这个姿态。脚可以再说。 哎，老师呢，像依梦这样完全还是小姑娘，她根本就是没有接触到生孩子这个事情，其实锻炼盆底肌也是很有好处的，对吗？ 是的是的，其实骨盆底肌对每个人都非常非常有好处，包括男性，这个不分人种和人群。 哦，男生也可以练吗？ 盆底肌是核心肌肉的其中的一部分。 就假如我现在怀第一个宝宝， 男生也不会生孩子牵扯到那些问题啊。 但是它会一起用力的。盆底肌、膈肌和腹横肌，这是我们真正的核心肌肉。 这个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说，原来男生也是可以来练盆底肌的。 当然当然。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女生怀孕的时候可以做是吗？ 对，怀孕不怀孕都可以做。 是怀孕多少个月就可以做的？这个动作非常安全，整个孕期产后都是可以做的。 好好的，我明白。 打比方说你 们可以把话筒递给老师讲解一下。 打比方说现在我们处于这样的位置，对，稍微往前一点点，哎，往前一点点，哎，保持在这里。然后其实我再加上一句，如果孕期的话，有的孕妇她觉得腰很不舒服，你想要做的时候选择这个瑜伽球是非常好的选择。然后从这里我们找到你比较好的向上延伸的这样一个脊柱的一个状态，我的手会放在这里。那么现在你会去转动你的骨盆，用你的骨盆向前去捻动这个球，轻轻的，但是尽量身体的高度保持，所以你会觉得你腹部在用力，慢一点慢一点，保持你的呼吸。所以你其实这时候你在用腹部的腹直肌也好，各种腹肌也好，但是我们更想它的目标是更想活化你的整个骨盆底肌。所以稍微慢一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动作不要快要慢，越慢其实越能达到目的，而且越慢有时候是越难的。 OK， 那我想问一下，这腿是不要动的是吗？就只是我的骨盆在动。 你的骨盆在发生这样转动。 能找到这样的感觉吗？ 就像一个小船一样，在这个水上前后的摇摆，但是是只是速度要稍微放慢一点，感觉你的尾骨和耻骨要往前去送，并且慢慢卷起，然后回来的时候它再回到直立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骨盆底肌的一个动作。 我想采访一下一猛做这个动作的感觉。 我说实话，这个动作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会用我的腿去跟着这样去带，就是会一开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是吧？ 所以这是你的身体感觉就非常重要。那你的腿应该是不要过度的，它只是一个稳定，就像刚才其他所有讲述的，我们要稳定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去做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现在的耻骨和尾骨是向前送，并且向上翘起。这个时候我希望我能保持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而不是塌下来，保持在这个位置，所以能够保证我是从腰椎去前后去做这样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这样，其实你感觉不到，就是如果你不把你的意识放在骨盆底肌上，你感觉不到什么。但是如果你对骨盆底肌比较敏感，你会感觉它前后在收缩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哦， 我可以稍微再试一下吗？ 很执着的一梦。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觉是你坐在自己的坐骨正上方，所以身体是非常坐直直立的。 OK， 好的。打比方说，现在我的手还是放在这里，你不去消失你身体的长度，尽量不去消失，然后从骨盆开始进行一个前转和后转。对，非常好，慢一点，非常好。这个动作在产后也非常好，而且非常安全。对于产后的这个产妇来讲，恢复骨盆底肌会有更多的方式，因为它可以仰卧了。开始 A 老师，如果要是剖腹产的女性的话，在产后大概多久可以来恢复盆底肌呢？ 骨盆底肌这个动作其实只要她已经没有疼痛，她就完全可以开始做了。 哦，因为是很安全的。 对，很安全的。如果她比如说她在伤口还有疼痛的时候，她完全可以用呼吸，因为我们的呼吸和骨盆底肌是连着的。对，同样都可以同时锻炼到他的骨盆底肌。 OK， 好，刚刚我们的妮娜老师也是教了大家一个这样的来锻炼骨盆底肌的方式。 嗯， 所以你们俩可以先回来喽。 好的，好的。 其实一梦是属于那样腰椎，它是不太灵活的。 老师，你是怎么来判断他的腰椎灵不灵活？ 就是你看他在做这样骨盆动作的时候呢，他的腰椎是限制了他的骨盆的灵活性，所以他坐在球上的时候，你看他的膝关节的前后的幅度会比较多。 对对对，我就感觉我的腿一直在发力。 对，这就像我们之前说，你的末端发力会比较多，比如你的膝关节啊、脚踝啊、肘关节啊、腕关节啊这样的。近端的关节不太会发力。 嗯哼， 对，核心部分包括脊柱部分可能还处于沉睡当中。 哎，像一梦这样核心力量还在沉睡的女孩子，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普拉提的一些训练来让她的身体更加的灵活和通透？ 非常好。 对，是的，是的。 所以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妮娜老师也可以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女生如果长期来坚持普拉提的训练，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太了解，如果长期来坚持普拉提的训练的话，对身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那我们也是可以再来看一下妮娜老师做普拉提的非常优美的两张图片，以及我觉得很厉害的那个机器。哇，就是看了之后，真的对普拉提这个运动，就是很想去尝试一下。 而且很有美感。 对，很有美感，可以把整个女生的那种曲线美展示出来，好漂亮，很适合拍照。 对，没错没错，因为普拉提的第一原则是呼吸，这个我觉得在所有的运动，包括只要我们人生存，我们就是非常必须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身体的长度，包括脊柱的长度，关节的所有的，我们讲其实就是身体排列，我们的姿态，我们身体的姿态，为什么要强调身体姿态？它除了比较貌美之外，它对我们的 身体很貌美哦， 貌美 很重要哦， 貌美很重要，是吸引女孩子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如果你 你再往深里去研究，这个貌美带给我们身体的机能和功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是最优的，等于说你的身体可以在最好的状态里面发挥它最大的功能，这就是普拉提一直在去做的。 是的， 嗯，然后普拉提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说它会教你去控制。普拉提的最开始的名字叫控制学，所以它是一个德国人的一个普拉提先生，他的体系一开始叫控制学。为什么叫控制？你可以控制一个，比如说我们刚才做的卷腹，或者是我们做一个卷下，我可以完美的控制在任何一个点我停住，任何一个点停住，然后我可以再把动作串联起来， 好棒哦， 动作变成了美感和技巧。 只有掌控了自己才能掌控人生哦。 没错没错，当你掌控了一个普拉提的高难动作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哇太了不起了， 很有成就感， 非常有成就感。 哎，那最后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是提问给鲁晨教练的，就是因为现在很流行的几种运动嘛，一个就是瑜伽，瑜伽的一个大类里面就包含了普拉提，然后还有就是什么 CrossFit 呀，然后还有就是力量训练，所以你觉得女生在选择训练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就好了，还是要根据身体的能力之类的？ 我们说运动啊，首先是一种爱好，就是你选择了不同运动方式，其实这跟人的爱好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本身是我很喜欢像 CrossFit 这样竞技性的训练， 对， 因为男性 很有意思， 也比较热血， 是的， 有竞争，然后有比拼，有团队的协作，但是它更偏向一种竞技的训练，它要是成绩、数量、重量、次数、速度，所以它并不太适合初级的一些普通人群。 对， 那么如果作为女性来说，只选择一项运动，那它就是普拉提。因为普拉提刚才妮娜说了很多，那么我这里还补充一点，普拉提非常重视脊柱的运动。 OK， 我们大家都知道，从小我们就学习脊梁，是吧？我们把重要的成分会称作是脊梁，对吧？什么国家的脊梁、人民的脊梁，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大家很少关注到脊梁，你的脊柱有没有得到训练？大家都知道大脑很重要，对吧？ 对， 那么大脑是中枢神经，那么周围神经系统就是通过脊柱来传导的。 Okay. 那么你的脊柱除了是身体的支撑器，它也是内脏的悬挂器，所以当你的脊柱没有一个好的功能的时候，你的动作质量会变得很差，你的内脏的功能会变得很差，那么你的损伤可能会提前的出现、 okay. 等等等等。所以普拉提它对你的整个的姿势啊，你的脊柱的功能啊，骨盆的稳定都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而且现在在很多竞技训练当中，比如说足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我们看到很多 NBA， 比如说科比啊、什么布莱恩特啊、还有詹姆斯啊、包括大家都知道那个小罗、罗纳尔迪尼奥，包括皇马的球星这个不好意思，我嘴上 C罗， 对对对 ，C 罗，他们都在做一些普拉提的训练。那么 他们也在做普拉提的训练。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他们的对抗是非常强烈的，然后他们外表的肌肉是很强壮的。我们人要达到一种比较平衡的状态，就是当你外表肌肉很强壮的时候，其实你的脊柱的一些灵活性会下降，而且你深层肌肉的损伤可能会有一些出现。那么他们通过一些普拉提呢，来维持最深层肌肉的力量，保持脊柱好的功能和灵活性。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让运动员在运动当中能够身体控制更加自主，另一方面就是减少一些损伤。 哇， 所以普拉提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项运动，不管你是说你是去通过普拉提修正姿态呀、还是你是一个热爱撸铁、热爱这个力量训练的一个人， 不影响， 完全都可以做普拉提训练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那你平时会去尝试普拉提训练吗？ 我本来也是普拉提教练。 哇，那你真的很全面哎！又可以普拉提，又可以 CrossFit，然后还可以举铁。 因为我从十几岁就进健身房训练，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那可以报一下，现在距离十几岁有多远了吗？ 二十年。 哇， 二十年 、 看不出来哦，看起来也就过了一年。 谢谢，时光飞逝。我十六岁进健身房训练，那时候没有商业健身房，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青鸟健身都没有，所以我那时候是非常喜欢一些健美训练的，就是为追求这个肌肉维度的一些变化。但是因为也没有那时候没有太多专业的人指导，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有走过一些小小的弯路？ 肯定有啊，当然有。 所以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但是希望在下次做客节目的时候，可以听到你分享你当年走弯路的经历。 OK， 我也很期待哦，我最喜欢听别人走弯路了。好，也很感谢今天来自于 Think Move 的两位非常专业的教练鲁晨和普拉提教练 Nina。也欢迎两位以后， 非常感谢两位。 对对对， 所以小雨你。 以后多请我来你的这个节目好吗？ 那要看我心情咯， 我想多学一学。 好呀好呀，没问题。那也希望正在收音机或者是在我们网络那一头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呢，如果你跟一梦一样都是一个刚刚开始健身的人，或者你很热爱健身，都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潮流萌工厂每周二的健身的环节。 是的， 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每周的节目当中能够得到很多的正能量，把身体调节到一个最健康的状态。好了，感谢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那我们教练要不要跟大家说声 say goodbye？ 拜拜 拜拜， 哎， 谢谢大家，非常非常感谢两位教练，然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以后还是来多多做客哦。 是的，那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拜拜喽， 拜拜。